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，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鱼香肉丝有鱼吗？ 快来梅州东坡，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！ 有一首歌，你只想唱给一个人听。 我躲在这里，手握着香槟，想要给你生日的惊喜。 有一首歌，你的闺蜜会唱给你听。 我在这岸看着你游。 边哭边唱，只给自己听。 找个人谈恋爱吧，才能把你忘了。 其实也有人想把他的心情唱给你听。 有些话是不能提，怕你会掉入选择。 FM 九七四和你一起唱，让我把自己唱给你听。 9月3号，全新的一周，九月的第一个星期一，这里是和你一起唱，策划代班。此刻北京的天格外的蓝，云格外的白。 窦靖童 Blue Flamingo。 听着这首歌曲的时候，心好像也飞得很远。蓝天白云的时候感觉格外的通透，希望九月的第一个星期一，你的心也格外的通透。和你一起唱，如果这首 Blue Flamingo 你会唱的话，是我们的开场曲。接下来要带给大家非常熟悉的旋律。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？1、2、3。 哎， 我听不懂。 现场版本的一首歌曲。 前面朋友，后面的朋友，这首歌叫什么名？ 看演唱会的时候，你会觉得歌手在台上这种互动是非常嗨的这样的一种状态。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这首作品，曾经大街小巷经常可以听到。 谢谢。 哎，旋律出来很懂哦。 荧光棒举起来。 非常美的旋律，就像今天的北京一样格外的漂亮。江南 JJ 林俊杰。 听到这里就是年，念住过客的思念。 你们唱。这边。 你在身边就是缘，缘分写在三生石上面。 你们唱。 让你们唱的时候，大家可以跟着一起唱啊、哦，和你一起唱，要的就是这样的，跟歌手一起唱的效果。 圈圈圆圆圈圈，天天年年天天的我，深深看你的脸，生气的温柔，满眼的温柔的脸， 一起来。 曾经听这首《江南》的时候，你是否有去过江南？这首歌曲当中所营造出来的所有美好的画面，又是否和你想象当中的完全一致呢？ 牛车水去， 这是我们所听到的现场版本的林俊杰的《江南》。 天天的我，深深看你的脸，生气的温柔，满眼的温柔。 江南是收录在2004年林俊杰发行的个人第二张创作专辑《第二天堂》当中。这首大家非常熟悉的，你可以从头唱到尾的《江南》，是一首时空和想象交错的奇妙情歌。还记得歌曲一开场的时候，扑面的风吹来了江南特有的雨丝和气息，而在编曲当中加入的特别属于江南的那种乐器，更是增添了特别的神秘氛围。很多人说，很多歌曲呢，你会发现越经典的，然后你听起来越百听不厌。无论换怎样的版本，无论换谁演唱，好像总能找到第一次听这首作品时你自己的那份被戳到的感觉。下面这首歌很浪漫，全新的演绎这种慵懒的感觉，把彼此之间的亲密关系营造得更加到位。 今夜还吹着风，想起你好温柔，有你的日子分外的轻松。也不是无影踪，只是想你太浓，

这是 Line 的 Let Me。 接下来一群女孩带来 Girls。 女孩之间她们一起约会一起聊天的时候会讨论什么样的话题呢？来听听看。刚才听到 Girls 来自于一群女生，好像在喝下午茶，然后聊的女生们之间的心事。女生们之间除了会喝喝茶聊聊天，当然购物少不了。逛街的过程当中，哎，你是放空的心态还是非常着急的样子？此时此刻我们要去往的这个地方是一条非常漂亮的大街，旁边商铺林立，模特们穿的衣服都如此的华丽。看着华丽的橱窗，看着华丽的模特，你的心情是否也是如此的华丽？这首作品也是一首很经典的作品了，如果会唱的朋友和你一起唱，记得要一起唱哟。王菲，香奈儿。 王子挑选中二，外套寻找他的模特儿，

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，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The weather， 关注天气情况。受到南下冷空气的影响，今天本市是以晴为主的天气，空气非常清新，能见度极佳，有四级左右的偏北风，阵风可达六七级，请注意防范，光照充足，紫外线较强，外出要注意防晒。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晴见多云，偏北风四级左右，阵风六七级，最高气温32度，最小相对湿度20%。今天夜间晴见多云，偏北风二三级见四级，最低气温19度，最大相对湿度60%。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。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、咳嗽痰多而担心吗？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，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。 下面是专业气象指数预报，白天的专业气象指数是6，适宜您穿短袖类服装。 北京音乐广播，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兆赫， 97.4兆赫， 974半点资讯。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，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，招聘电话69408726。 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。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书讯。希腊当地时间2018年9月1号上午，国际儿童读物联盟执委会宣布选举结果，中国阅读推广人张明洲当选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主席，张明洲也成为了该组织首位中国掌门人。国际儿童读物联盟第36届世界大会近日在希腊首都雅典举行，来自全球70多个国家的600多名代表出席会议，并且围绕大会主题童书童话，东西方在此相会，对儿童文学、少儿出版、阅读推广相关议题展开热烈研讨。中华书局和京东图书联手推出的传统文化月正式启动，这个活动将在9月份的30天里每天推出一个传统文化的专题，帮助读者亲近传统文化，选择精品图书，开创社店合作的新模式。这次两家合作推出的连续性创意主题充分考虑到9月份的时令特征、重要节日和现代人的读书喜好，将设置诗经专题、朱子专题、24史专题、小学生推荐书目等专题分类，通过图文滚动的形式呈现于 PC 端和手机端，帮助读者找到自己最希望了解的领域。北京作家金少凡长篇小说《金葫芦》日前摘得曹文轩儿童文学奖佳作奖。金葫芦以抗日战争为背景，把历史小说和悬疑小说的笔法加以巧妙融合，小说既有厚重的历史感，又展现了人性道义和爱国情怀。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。 有一首歌你只想唱给一个人听， 我躲在这里手握着香槟，想要给你生日的惊喜。 有一首歌你的闺蜜会唱给你听， 我在这岸看着你，又为你的坚持感动，你会的有一天会幸福的。 还有一首歌边哭边唱，只给自己听。 找个人很恋爱吧，才能把你忘了。 其实也有人想把他的心情唱给你听。 有些话是不能听，怕你会掉入陷阱。 FM 九七四，和你一起唱，让我把自己唱给你听。 3:34，欢迎回来，这里是泽华大班的和你一起唱。 Why don't you say that you love me? Why don't you say that you care? I can be yours, you can be mine. We can go to the say that you feel me. Why don't you say that 来自于范晓萱演唱的 Why Oh Why， 收录在专辑《还有别的办法吗》当中。这首歌曲营造出来的感觉好像有一点点的微醺，有一点点醉，又或者明明很清醒，但是却怎么叫也叫不醒自己。 Why Oh Why， 生活当中，爱情当中，好像有太多的问题，太多的 Why， 有的时候真的找不清楚明确的答案。这个时候换一种心情吧，让自己可以跳脱出来，也许会看到别样的天空。 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，唱着人们心肠的曲折。我想我很快乐，当有你的这是一首简单 苏打绿非常经典的小情歌，当年听小情歌的时候，你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？若干年过去了，再度的听这首小情歌，此时此刻的你还记得那时那刻的你是怎样的吗？接下来下午的时光，让自己清醒清醒。拉拉徐佳莹，现在不跳舞要干嘛？ 你决定跟什么风？他快乐所以快乐，这次个性不同好吗？听身上线索想说的话，别说你急着走好了，打几个包个预告今晚闷骚宇宙的禁锢要解开，现在不疼不要干嘛，微微的坏掉都可以原谅，停止不见的光可选择性遗忘，留点恨再回家，现在不疼不要干嘛， 拉拉徐佳莹，现在不跳舞要干嘛？闹铃响了，好像午休时间该结束了，又要工作了，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做，还有很多麻烦需要处理，还有很多烦恼。把所有的烦恼统统 都甩了甩了 甩了甩了 都甩了甩了，天空一片蔚蓝，把悲伤都甩了甩了都甩开它了，不爱就投降，把回忆都甩了甩 甩了甩了，来自于 Elva 萧亚轩早期的作品了。萧亚轩的作品呢，总是可以让大家非常潇洒的继续的生活下去，把所有的烦恼，把所有的那些小纠结、小疙瘩、小拧巴，全部甩了甩了，随着那首作品一块的烟消云散。两首快歌之后，接下来继续进入到一种慢节奏的状态。 等待，我随时随地在等待，做你感情上的依赖，我没有任何的疑问，这是爱。我猜你早就想要说明白，我觉得自己好失败，从天堂掉落到深渊，都无奈。我愿意改变，重新再来一遍，我无法只是普通朋友，感情已那么深，叫我怎么能放手。但你说想要说明白，我觉得自己好失败，从天堂掉落到深渊，都无奈。我愿意改变，重新再来一遍，从朋友感情已那么深，叫我怎么能放手。但你说 来自于1999年陶喆第二张个人专辑 MOK 当中的普通朋友。 不能只是做你的朋友，不能做普通朋友。 这首普通朋友到今天啊，已经过去了将近19年的时间了，依然会有很多人在各种各样的场合会翻唱，带来自己的版本，或许是 R&B 的风格，或许是完全不一样的面貌。有些作品真的不管时间怎么样的流逝，它始终的会留存下来，留存到你的心里去。这么美的天，是不是感觉此刻心好像也在海边一样，隐隐约约当中好像可以听到海浪声，看到天上的海鸥，蓝天白云，一切那么美好。 现在路边的夜 树叶，它有一整天的时间。扬起海风吹红的脸，悄悄飞去了东南边。因为我们最浪漫的相片，我又冷落了直觉。原来冲动的情节就是和你看海的。哒啦哒啦，上岸后被叫的孤单让我快乐的不自然。离开海底的天南也就懂得了心酸。害怕浪花午后的狂欢，空气忽然变得敏感。其实想法很简单，就是和你 说大海那么辽阔，所以大海很治愈。无论你是两个人一起去看海，还是彼时彼刻你只有一个人，情境不同，但内心感受到的那种氛围却是一样的美好。 上岸后被笑的孤单让我快乐的不自然。离开海底的天淡也就懂得心酸。害怕浪花午后的狂欢，空气忽然变得敏感。其实想法很简单，就是和你 希望大家都不会离开之后才明白你想要的到底是什么。15:57，感谢收听今天泽华代班的和你一起唱。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战马能量音乐，还有一点点时间可以继续的看海。明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唱，大意和你不见不散啦，拜拜。 想低密，牛头温泉孔雀城佳兆业，逢源天赐85-150私汤叠院花园洋房，首付90000起，515799999。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，预售账号记过21704000号。 老公，救我呀！ 怎么了？ 快打电话